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如是因，如是果。在菜园中是如此，对身体内在的体验也是如此。在外面的世界，如果我种了两颗种子，一颗是甘蔗的种子，另一颗是苦楝树的种子。苦楝树是热带地区一种很苦的树，虽然给予同样的肥料、同样的土壤、空气、阳光和水分，它们也同样发芽并且开始成长，结果会是怎么样呢？甘蔗的结果如何？它的每一根纤维都是这么的甜，而苦楝树的每一根纤维却是这么的苦。为什么老天爷对一个这么的慈悲，对另一个却是这么的残忍呢？或者你说这一切都是全能的神所安排的，那么试问他为什么要对一个这么的慈悲，对另一个却这么的残忍呢？这并不是谁对谁慈悲或是残忍的问题，这只是一种固定的自然法则。自然界只是给予养分，让种子成长并且发展出自己的特质。甘蔗的特质是甜的，因此每一根纤维所呈现出来的滋味就是甜的，而苦楝树的特质是苦的，因此每一根纤维所呈现出来的滋味就是苦的。这就是自然的法则。如果苦楝树长成了大树之后，我到苦楝树面前先顶礼三拜，然后又绕108圈，烧香并且供上花果等等，双眼含着泪水开始祈求，哦，苦楝神呢，请赐给我甜芒果吧，我想吃甜芒果，请赐给我甜芒果吧。即使你这样祈求一整年，甚至于一辈子，也没有用。你从苦楝树上摘到的只是苦楝子，绝对不可能变成甜芒果。如果你真的想要甜芒果，那么在播种时就必须非常的小心。如果你播下甜芒果的种子，收成的绝对是甜芒果，而不会是其他的东西。我们的问题是，每当我们播种时，我们都漫不经心，我们不断地播下苦楝树的种子，然后等到收成时，我们却说我只要甜瓜，我只想甜瓜。这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你总是认为虽然我种下苦楝树的种子，但是我希望得到甜瓜，我希望获得好的果报，某种无形的力量会帮助我，全能的神会帮助我。为什么全能的神要帮助你而不帮助其他的人呢？是因为你赞叹他，让他觉得非常的高兴，所以他会帮助你，是不是？这种想法真是疯狂。那些被我们称为先知的人，是因为他们摆脱了这种疯狂的想法，他们遵循着自然的法则的正道。他们知道，无论我用什么方式播下这种种子，一定会产生这种果实，因此我在播种时就必须非常的小心，所以能够先走上解脱的道路。否则如果不断的在无明中打转，只是不断的欺骗自己、愚弄自己，让自己在烦恼痛苦中打转而无法自拔而已。因此我们不可能靠这种疯狂的方式来解脱痛苦。自然的法则就是自然的法则，它是普遍通行的，适用于每一个人。如是因，如是果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所做的行为是如此，果报就是如此，什么样的行为就必定会有什么样的果报。佛陀时代有这么样一个故事，有一天一位年轻人哭着哭着哭得非常的伤心的来见佛陀，喂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他还是不停的哭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世尊，昨天我父亲过世了。过世就过世了，你哭得再伤心也无法让他复活，哭又有什么用呢？是的，世尊，我来找您是有一个特别的请求。说说看，是什么请求？世尊，请您超度我死去的父亲吧。我怎么能够超度你死去的父亲呢？ 世尊，你能做到这么多的事，你这么有能力，这么伟大，你看看那些平凡的祭司，只要他们做某种的仪式，王者就可以获得天国的签证。世尊，如果你愿意做个仪式来超度我的父亲的话，那么我的父亲就不只可以拿到天国的签证，他还可以拿到永久的居留证，拿到绿卡，他就可以常住天国了。因此，世尊，请您慈悲帮帮忙，超度超度我父亲吧。真是疯子。佛陀知道这时说什么也没有用，这个年轻人现在非常的感情用事，因此佛陀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教育他。佛陀说，好吧，那么你先到市场去买两个土瓮回来。他非常高兴地买了两个土瓮回来。太好了，现在佛陀要为我的父亲超度了。佛陀说，一个瓮要装满奶油，另一个瓮要装满脆石头。他照做了，然后把这两个瓮的口封起来，他也做了。现在把这两个瓮放到附近的池塘里。于是他把两个瓮都放到池塘里面，由于瓮的重量一下子就沉到池底了。拿一根大的坚固的棍子来敲破这两个土瓮。年轻人他非常高兴地把瓮敲破，心想，佛陀为我的父亲做了很了不起的仪式。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，住在这里的人常有显著的不同，而且是两极化的差别。因此在这里你可以发现像佛陀这种完全觉悟的圣人，你同时也能发现整天在盲目的信仰迷信的教条仪式中打转的人。有一种迷信是这样子的，当父亲或是母亲过世了，儿子会将亡者的遗体放在堆好的柴堆上，然后将它给烧了。尸体烧到一半的时候，儿子必须拿一根大棍子用力将亡者的头盖骨敲破。他们相信敲破亡者的头盖骨就等于打开了天堂大门，这样亡者就可以顺利地进入天国。年轻人心想，现在因为我的父亲已经死了，他的身体昨天已经火化了，佛陀要我把两个土瓮敲破，就象征着把我的父亲的头盖骨敲破的意思。于是他把土瓮敲破，奶油瓮中的奶油流了出来，并且一下子就浮到水面上来，而石头瓮虽然也敲破了，却还是沉在水底。佛陀说，好了，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，现在请你把所认识的祭司都给找来，要他们来到这里祈求。哦，石头啊，请浮上来吧，请浮到水面上来吧。哦，奶油啊，请沉下去，请沉下水底去吧，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祈求是否能够实现。哦，世尊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是不可能的，世尊，这是违背自然法则的。石头比水重，所以他们一定会沉到水底，不可能会浮上来。世尊，奶油比水还轻，所以一定会浮在水面上而不会沉下去。哦，年轻人，你懂得这么多关于自然法则的道理，但却是不想知道这个可以适用于每一个人身上的自然法则。如果令尊过去不断地造作像石头这么重的恶业，那么他一定会往下沉的，怎么可能浮上来呢？如果令尊过去所做的是像这些奶油一样轻的善业，那么他只会往上浮，又有谁能够让他往下沉呢？我们往往并不想了解自己的问题所在，而只想要依靠别人，认为某种无形的力量会护佑我，会加持我的。但是我们一点也不改变行为的模式和所作所为，这也就是为什么会不断地给自己带来痛苦，让自己在痛苦烦恼当中打转而无法自拔。 先知们知道这个自然的法则，开始依循着自然的法则而生活，开始去除无明，开始脱离痛苦，并且开始享有美好的人生。一旦有人同意，我必须注意我的行为，那么问题又来了，到底有几种的行为，而这些行为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所有的行为可以区分为三种，身体上的行为，言语上的行为，和心意上的行为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身业、口业和意业。一般普遍的认知都是身体的行为最重要，言语的其次，心意最不重要，因为太过于微细。但是当一个人开始观察内在的实相，就像佛陀是由内观觉悟的，他就会体认到心意变得最为重要，而不是身体或是言语上的行为。这个道理就很清楚了。身体和言语上的行为虽然也有他们的作用，还是以心意上的行为最重要。每一件事都是先由心升起的念头开始的，慢慢的这个念头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，然后转变成言语上的行为，再来又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，才会转变成身体上的行为。因此，身体和言语的行为只是心意行为的投影而已，可以用来衡量心意的强弱，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心意上的行为。我举个例子，某人和我有过冲突，每次我看到他，我的心中就会充满无明的怒火，这时候一种恶念，一种不善的心意就已经开始产生了。如果它不断的增强增强，这种心意就会转变成言语，也就是说我会对他破口大骂，用话来羞辱他。辱骂就是不善的言语行为，不善的口业。这种心意上的行为，这种意业，如果再继续增强再增强，就会转变成身体上的行为，我就会打他耳光，如果我有枪的话，说不定会给他一枪，把他给毙了。这就是不善的身体行为，不善的身业。那么什么是不善的身业或是口业呢？它只是一种意业的投射而已，只是用来衡量我恶念强弱程度的一把尺罢了。不善的行为是这样，善良的行为也是这样。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非常的可怜，非常的痛苦，我对他升起的怜悯同情之心，如果这种同情心越来越强，就会表现在言语上，我会对他嘘寒问暖，说一些安慰的话。如果这种言语上的善行再增强增强的话，就会表现出身体的行为，我就送给他什么东西，以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他，这时候就是一种身体的善行了。因此不管是善或是不善的身业和口业，都只是意业的投影而已。这就是觉悟者的体验，觉悟的圣者他们觉悟到了心是最重要的，每一件事都是由心开始，一切由心造，心是一切行为的先驱。你的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行为，都只是你心所制造出来的产品而已。如果你有一颗不善的心，不清净的心，烦恼的心，那么你就在身体上或是言语上表现出行为来。接下来是痛苦就会不断地跟随着你，就像马车的轮子一直跟着这只拖着车子的马一样，无论马车走到哪里，无论这匹马走到哪里，车轮都会一直跟随着他们，不断地跟随着他们，因为这个最初不善的念头就已经错了，所以痛苦就会不断地跟随着你，不断地跟随着你。同样的，如果你以善良的心、清净的心为基础，那么你就在身体上或是言语上表现出行为来。接着是所有的快乐就会像你自己的影子一样，一直都跟随着你，不断地跟随着你。 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你的影子就会跟到哪里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你的影子都会跟随着你。这就是自然的法则。所以，心这个基础最重要。心的基础就是你最初在心理层面所造作的行为，接下来的才是言语或是身体上的行为。你所有的一切果报都是你心的行为所创造出来的结果，心的意志所表现出来的成果，而不是言语行为的结果，也不是身体行为的结果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我看到一个过去和我有冲突的人，看到他，我的内心就生出了怒火，于是我就臭骂他，羞辱他，你这只狗，你这只猪，等等的。事实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骂人，在印度我们骂人，你这只狗，你这只猪，你这头驴，因此我骂他，你这只狗，你这只猪，你这头驴。这是一个例子。另外一个例子，我看到我的孙子玩泥巴，玩得全身都是泥巴，我同样也骂他，你这只狗，你这只猪，你这头驴。虽然是同样的话，相同的语言，但是心态完全不同。当我对仇人破口大骂时，我的心中充满了恶意、敌意，而当我用同样的话骂我的孙子时，内心却是充满了爱心和善意的。老天爷注意的是心里的动机，而不是言语上的行为。你所得到的果报、报应是根据你的心意，而不是你的言语，也不是根据你的身体行为。我再举个例子，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，带着一大笔的钱和一大堆的金银珠宝，独自越过一座森林，半路上遇到一个歹徒，这个土匪发现他身上带了很多的钱，心里就起了贪念，想将这些钱财占为己有，但是富翁拒绝把钱交给土匪，土匪一生气就拿刀子，一刀子捅进了富翁的肚子，这个富翁就当场一命呜呼了。这是一种情况。另一种情况是，有一个人得了一种非常严重、非常痛苦的胃溃疡，经过各种治疗都没有办法改善他的毛病，于是医生就建议他，这样吧，如果我开刀将你的胃部溃疡的部分切除，就能够治好你的胃溃疡，你也就能够免于这种溃疡的痛苦。病人说，好吧，就这么办吧。病人就这样的躺着被送上了手术台，但是当医生将手术刀插入了病人的肚子时，却发生了状况，这个病人也是当场一命呜呼了。在身体的行为上，医生和土匪都做了同一件事，他们同样拿刀子插入了别人的胃部，挨他们刀子的人同样是当场就死了。你想，老天爷或者是全能的神会给这两个人同样的惩罚吗？不，不会，因为内心的动机最重要。这个土匪的动机充满了恶念，而医生的动机却充满了善意。老天爷只会注意到一个人的内心的动机、决心，然后根据动机给予不同的结果。心的基础是什么呢？心的基础是最重要的，内心的动机比身体上的或是言语上的任何行为都来得重要，因此我们必须小心照顾自己的心和动机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必须了解心以及心的运作，内观能够帮助你做到这一点。要了解到内观的整个修法就是去分离、剖析、分解、消融这整个身体的结构，你只要去观察、观察、不断的观察，而不必做任何的其他的事情。一开始你会经验到一些非常粗重、坚韧、强烈的感受，但是后来他们就会开始慢慢的消融、消融、不断的消融，你就能够达到全身上下只是一股非常微细、非常微细的震动，非常微细的畅快的流动感。同样的，心也会慢慢的分离、剖析、分解，完全的觉悟者观察身和心两者，身体不断的消融、消融，它才能够达到 全身只是次原子粒子的阶段，这种无法再进一步分解的次原子位粒的阶段称之为把元素结合一起。同样的，对于心而言，如果我们不断地分离剖析分解心中的法，经过了这样的剖析分解，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心有121种的心态和52种心理内涵。这52种的心理内涵我们称之为心所，每一种心态一定会有某种的心所伴随着升起。但是目前你们对内观还是在这种像幼稚园的阶段，对于这52心所和121种的心态，甚至连记它都没有必要。现在你只要能够了解心的四个主要的部分，知道它们如何的运作，你将会经验到这些过程，这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心的四个主要部分当中的第一部分叫做摄运，最接近的字义的现代用语是认知，所以心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认识认知。我们的六个感官，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个根门，每一个根门都有自己个别的认知，称之为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和意识，共为六识。某件事物和任何一个根门接触，比如说声音和耳朵一接触，耳识就升起了。一个形状、形象、一种颜色或是光线和眼睛一接触，眼识就升起了。气味和鼻子一接触，鼻识就升起了。味道和舌头一接触，舌识就升起了。某一件实体和身体一接触，身识就升起了。念头、情绪和心一接触，意识就升起了。这六种识的工作就是去认知某件事情发生了。例如耳识，声音和耳朵一接触，耳识就立刻升起，它会告诉你说，你听，有声音出现。接着第二个部分的心就开始工作，响运，现代用语是辨别，它的工作就是辨别。声音和耳朵接触时，心的第一个部分只会说，耳根有声音进来了，接着心的第二部分就会想办法去分辨，这声音是一句话吗？是什么样的话？是毁谤的话呢？还是赞叹的话？他能分辨，他会借着过去累积的经验、过去的业缘和记忆加以分辨，而且不仅分辨，还会给予价值的评断。毁谤的话，哦，很糟糕；赞叹的话，哦，太好了。一旦新的第二个部分完成了工作，接着新的第三个部分就开始运作，受运，感受身体所经验到的感受。一旦对赞叹的话给予好的评价，你就会发现到有一种非常微细非常愉悦的波动，由于这个好的价值评断，全身上下产生一股非常愉悦的波动。对于毁谤的话，响运会下评断，这是不好的，你会发现身上产生了一种非常不愉悦的感受。而心的第三部分就会经验到身上愉悦和不愉悦的感受。紧接着第四部分的心就开始运作，行运，它的工作就是升起习性反应。要记住这个字，在未来的六天当中我会一再的用到这个字，它是指心的行为造作，心的习性反应，它是心的行动。心的第一个部分认知不是行动，它并不会招来果报。第二个部分辨别也不是行动，它也不会带来果报。心的第三个部分感受也不是行动，它也不会造成任何的果报。但是行运本身就是一种行动，它就会招来果报。因为你会一再的重复行动，对赞叹的话身上会产生愉悦的感受， 这个部分的心就会一直不断的起习性的反应，他会不断的贪求，我要，我要，我想要更多愉悦的感受，不断的贪求执着，持续不断的贪求执着，而对毁谤的话所升起的不愉悦感受，这部分的心就会习惯的以嗔恨厌恶来反应，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，我不要这种不愉悦的感受，这种嗔恨厌恶，嗔恨厌恶的反应会不断的产生，这个行运心的造作就会导致心的行动，就会带来果报。你行运的造作有多深，也就是所种下去的种子有多强，你的行运所造作的特质就会决定你未来的果报。行运有三种，也就是三种习性反应，我们一直不断的在造作这三种习性的反应，先不管善业或是不善业，我们行运的造作有三种。第一种就像在水面上画线一样，画过之后水面上的线条马上就消失了。第二种就像在海边的沙滩上画线一样，早上画过线之后，到了晚上这条线就消失了。第三种就像用凿子和铁锤在岩石上刻一道很深很深的刻痕一样，要经过好几年的时间才会消失。因此第三种造作的业非常的危险，这也是我们一直造业的方式。我们不断的产生愤怒、生气、嗔恨、激情、恐惧、焦躁、忧虑、沮丧等等的情节，我们不断造作这些不净的烦恼，就会越陷越深，越陷越深，造成更深更严重的果报，他们会带来比以前两种造业方式更多的痛苦。当你修持这个方法之后，你就会越来越了解关于心的运作、心的这个四个部分、身心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，彼此如何互相的影响，心如何影响身，身又如何影响心，我所造的业怎么会越来越深。如果我变得越警觉、越注意、越能够保持觉知的话，这些业就无法造得这么深，我就能逐渐的脱离我的痛苦。这些道理变得越来越清楚了。你一天到晚不断的产生习性反应，只要内心有什么念头升起，身体就会有某种的感受产生，你就会对这些感受产生习性的反应，每一刹那你都不断的重复这些行为。到了晚上睡觉时，如果你想要回忆到底一天产生了多少的习性反应，数不清的习性反应，你自己也回想不起来，你只能记得一两件印象较深刻的习性反应。哦，今天我做了这件我不应该做的事，我对这件事情产生了习性反应，当时我不该这么反应的，你只记得一两件而已。每个月的月底，如果你要去回想这些较深刻的习性反应，即使每天你能够记得一两个，到月底你也没办法记得30个到60个，到月底你同样只记得一两个较深刻的而已。在每年的年底，同样的你也只记得一两个这一年中较深刻的习性反应而已。同样的，在临终时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某些印象非常深刻的习性反应会浮现到心的表面，在临终的那一刹那，你的心就带着这种习性反应结束了这一辈子的生命，而你下一辈子的第一个心念就是这一辈子的最后一念，彼此有如父子，这两个心念不管是善是恶都有相同的特质。如果这一辈子的最后的心念像是充满石头一样的粗糙沉重，那么下一辈子的第一个心念也是充满粗糙沉重的念头，生命只有痛苦，只有痛苦而已。相反的，如果你这一辈子的最后一念是充满了奶油一样细致柔软的心念，那么下一辈子的第一个心念 自然也是奶油一样的柔细的念头。生命是最后一个心念的产物，因此最后的心念非常的重要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学习如何面带微笑安详的死去，这也就是内观要教你的。当然我们都会死，即使是内观修行者也要死，但是我们注意到有好几百人的例子，任何稍有基础的内观修行人，他们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死得神志不清，没有一个人死得哀伤害怕，每一个人死时都意识清醒，并且微笑着说，哦，死亡随着身上的感受来临了，升起又灭去了，这又怎么样了呢？你只是观察实相，为什么要伤心呢？这是一种生命的提升，而不是堕落。人在临终感到哀伤，是因为他们认为生命的结束就是一种生命的堕落。如果知道生命的结束是一种提升，就不会哀伤哭泣了，他们会生在更好的地方，他们被提升了。内观修行者临终时绝对不会哀伤哭泣，因为学会了死亡的艺术。唯有当你懂得生活的艺术，你才能够懂得死亡的艺术。如果你一辈子都过着痛苦难过的日子，却期望在临终时能微笑安详地走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因此你要学习如何微笑安详地过日子，这种生活的艺术在临终时就能转变成死亡的艺术。你们现在所学的就是这种生活的艺术，外境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会转变成身体的感受。心的第一个部分会认知到发生了某件事情，心的第二个部分会开始给予价值的评断，而转变成身体上愉悦或不愉悦的感受。如果你能够训练你的心不受这些愉悦或不愉悦的感受所影响，不对这些愉悦或不愉悦的感受升起习性反应，那么你就在逐渐地改变最深层面的习性模式。即使如果你无意中起了反应，这种反应也不会像过去那么的深，因为你不会像过去那样一再重复你的习性反应，你会很快地意识到自己在反应。当然现在刚刚起步而已，在一个小时的内观时间你大都还在产生习性反应。哦，这么痛，这是什么修行呢？这么痛，我不喜欢疼痛的感受。你会不断地起习性反应，旧有的习性仍在，但是有几个刹那你会说，好吧，让我看看它能持续多久。如果我不起习性反应，我不起嗔恨的习性反应，只是观察，这短暂的几个刹那就是美好的时刻。你的头浮出了水面，而当你又开始升起的习性反应时，你的头又沉到水里，你不知身在何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你的头再度的浮出水面，能浮出水面是最美好的时刻。逐渐的，这样的几个刹那延长到几秒钟，几秒钟的时间会再延长成几分钟，像这样子你就逐渐的改变了，你在改变你的心的习性模式，你在解脱你的痛苦。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修行方法，你来这里就要好好的练习，好好的用功。剩下的六天是美妙的，尽可能在方法上建立起稳固的基础，并且一辈子好好利用，好好运用这个方法。未来的六天非常可贵，每一刹那都非常的可贵，法则就在这里，自然就在这里，实相就在这里，要不断的观察，持续不断的观察，好好运用这段时间，好好把握这次的机会，好好利用这里所提供的一切，好好运用这么美好的法，这么美好的内观，来解脱你的痛苦，解脱所有的无明，不断造作习性反应的无明，解脱所有的束缚而获得自在，并且享有真正的安详，真正的和谐， 真正的快乐，真正的快乐。 Mangalam.